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 V 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已经穷途末路的日本为何花巨资建造了二战时世界上最大的航母？ 信浓号的庞大在当时的世界上可以说是空前的。 究竟是谁击沉了这艘首次航行的信浓号？ 历史就是这么充满了奇迹。 信浓号被日本称为永不沉没的航母，却为何如此不堪一击？本期档案为您揭秘航母风云录，1944日本超级航母信浓号覆灭记。 1944年11月29日凌晨3点，日本东京湾海面一片宁静。平日里，这里是太平洋战争中美日两国航母大战的主战场之一，响彻云霄的爆炸声是这片海域的主旋律，因此此刻的宁静显得尤为难得。但是突然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黑暗中一座巨大的小岛像幽灵一样在海上快速地移动。突然间，6条火蛇飞速冲向这座移动的幽灵岛，几声巨响后，幽灵岛开始了剧烈的爆炸。您刚才看到的那一幕，不是恐怖片里的情节，也不是什么灵异事件，那座发生剧烈爆炸的物体也并不是传说当中的幽灵岛，而是一艘属于日本的航空母舰，它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艘航空母舰信浓号。而向着它飞速冲过去的6条火蛇是6颗鱼雷，其中的4颗已经直接命中了信浓号。也许您会说，4枚鱼雷而已，航空母舰皮糙肉厚，即便是被击中，那也只是擦破点皮而已。但历史就是这么充满了奇迹，这4颗鱼雷愣是把这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超级航母击沉了。这艘航空母舰刚刚建造完成10天，也才仅仅航行了17个小时而已，这简直是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信浓号被日本军界一厢情愿地认为是一艘不沉的航母。那么这4颗神奇的鱼雷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它又是怎么把这艘号称不沉的航母给击沉的呢？这就是那艘日本的短命航空母舰信浓号。这张照片是1944年11月11日它在东京湾攻势的时候拍摄的，这也是它遗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张照片，因为在18天之后，它将会从这个世界上永远的消失，再也没有拍照片的机会了。信浓号的庞大在当时的世界上可以说是空前的，直到1960年，美国的小鹰级航空母舰开始服役，它才被超越。信浓号的吨位达到了7万吨，相当于二战时期两艘大型航母的吨位总和。标准舰载机47架，最大可载机120架，而且火炮数量众多，有很强的防空能力。为了有效防御美军的高空和俯冲轰炸，信浓号的飞行甲板铺装了75毫米厚的甲板装甲，同时还覆盖了200毫米厚的钢骨水泥层。加装的防护装甲就消耗钢材1.7万吨，可谓钢筋铁骨。 按照原定的计划，信浓号应该是在1944年的12月份完工，但是在1944年，日军联合舰队受损严重，有大量的舰船开进了横须贺的造船厂进行大修，这使得信浓号的建造工作中断了数月之久。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军方仍严令信浓号必须在1944年年内完工，而且越快越好。 1944年，日本联合舰队只剩下了一个苍白的影子。在日本联合舰队最为鼎盛的1942年，曾经有10艘航母在海军服役。在经历了珊瑚海海战、中途岛海战、第二次所罗门海战、圣克鲁斯海战和马里亚纳海战后，联合舰队的主力航母或沉或重伤，能够作战的已经很少。而在刚刚结束的莱特湾海战中，日本除了陆上基地的飞机外，海军几乎已不存在了，美军取得了绝对的制海权，日本联合舰队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 几次海战之后，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几乎被美军全歼，无舰可用的尴尬局面，外加帝国即将灭亡的危局，使得日本军方急需一艘巨型的航母来挽回颓势，于是信浓号就成了他们眼中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日本人为什么会如此的信赖航空母舰呢？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以及他所制造的一起震惊世界的大事件。 1941年12月7日凌晨，从日本联合舰队的6艘航母上起飞了183架飞机，穿云破雾扑向珍珠港发动偷袭。7时53分，发回虎虎虎的信号，表示偷袭成功。此后，第二攻击波的168架飞机再次发动攻击，仓促应战的美军损失惨重。8艘战列舰中4艘被击沉，1艘搁浅，其余都受重创。6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被击伤，188架飞机被击毁，155架飞机被破坏，2403名美国人丧亡。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正是这一事件，让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也正是因为这一事件，使日本的联合舰队失去了美国这一强劲的对手，一跃成为了太平洋上的霸主，同时也让日本人看到了航空母舰的威力和重要性。就在偷袭珍珠港计划成功之时，一个日本人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这个人我想各位也不会感到陌生，他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策划者，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1884年的4月4日，山本五十六出生在日本一个破落的武士家庭里面。当时他的父亲56岁，故此得名五十六。山本酷爱赌博，而且赌技高超。他曾说，如果天皇能给他一年的假期让他去赌博，他将为日本赢回一艘航母。而他赌博的格言是，要么大赢，要么大输。这一点对他的军事思想也有着重大影响。偷袭珍珠港便是他孤注一掷的豪赌。山本五十六曾经在美国留学多年，他深知美国雄厚的工业基础是日本的数十倍，要想跟美国硬碰硬的话，日本基本没戏。要想战胜美国，只能靠偷袭。于是，山本在日本军界的一片反对声中，坚持实施偷袭珍珠港的计划，并最终得逞。顿时，他在日本军界是声名鹊起。山本五十六曾经多次到欧洲进行考察，对于欧美各国海军的发展了如指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研究日本海军的出路。直到有一天，山本五十六找到了答案，那就是飞机。山本五十六提出， 如果空军能跟海军结合，那么威力将增强数倍。偷袭珍珠港成功后，山本五十六在日本国内被神化，所以他的思想势必成为日本军界的主流思想。他提出的航空制胜思想对日本大肆建造航母以及发展海军航空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偷袭成功后，日本更加认识到航母的重要，联合舰队的规模也达到了建立以来的顶峰，并被日本自称为世界第一。那么这支自称世界第一的舰队为什么几年之后便日落西山，并且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艘航空母舰的身上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 究竟是什么让日本海军联合舰队陷入了绝望？ 这只瘦死的骆驼拼了命地想要抓住最后那一根救命的稻草，而这根稻草就是信浓号。 日本花巨资建造的信浓号航母为何成了全世界的笑料？档案继续为您揭秘。珍珠港事变后，美国只剩下三艘第一线的航空母舰，但凭借雄厚的工业实力，1943年末，美国海军的实力就远远地超过了日本。美军航空母舰的数目猛增到50艘，潜艇的数量也从1941年的11艘增加到1944年的77艘。更重要的是，此时菲律宾群岛已被美军攻陷，日军占领的东印度群岛的战略物资无法运送回日本本土。日本的石油和橡胶等重要战略物资都已经枯竭，根本无法像1942年一样维持一支强大的舰队。 日军的联合舰队在太平洋上连连受挫，士气一落千丈。1943年4月18日这天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日本海军几乎陷入绝望。因为在这一天，他们的精神领袖山本五十六被美军炸死了。在山本五十六死后的莱特湾海战当中，日本的联合舰队几乎被美军全部摧毁。这只瘦死的骆驼拼了命地想要抓住最后那一根救命的稻草，而这根稻草就是信浓号。巧合的是，山本五十六的家乡就在日本的信浓川。虽然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很可惜，美军是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信浓号被赶造出来。对于这艘航母，日本军界的要求很单纯，一个是快，越快越好；另一个是大，越大越好。要造就造一艘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既然数量上拼不过美国，那就造一个最大的不沉的航母，从质量上入手。可是这艘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不仅没有让他们能够再次挺直腰板，反而让日本成为了全世界的笑料。 其实信浓号在第一次试水的时候就已经暴露出严重问题了。1944年10月5日早八时，信浓号已经整装待发，准备下水进行最后的漆装。就在此时却发生意外，一名操作人员出现失误，忘记向船闸上部注水，导致船闸脱落，信浓号的舰体向前滑去，重重地撞在雾壁上，船首与部分船底龙骨损坏。随后信浓号被草草命名，随后紧急进入抢修。 豆腐渣工程加上没有完工，再加上菜鸟兵团，可以说信浓号占据了导致沉没的各大要素。可是日本人已经不能再等了，垂死挣扎的他们急需要一艘巨型的航空母舰。可既然没有完工，信浓号为什么要出来瞎转悠呢？其实他只是搬家而已。 当时美军已经开始大量使用 B-29 战略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 东京湾附近是美军重点的轰炸目标。虽然 B-29 的高空轰炸不能击沉重型战舰，但是重创还是没有问题的。而横须贺海军工厂就在东京湾附近，所以日本海军方面考虑到这一点，命令信浓号开往相对安全的武冈造船厂，躲避美军的轰炸，同时完成收尾和舰员训练的工作。 令日本军界没有想到的是，信浓号的这次搬家让他再也没有能够回家。当时信浓号搬家的航路有两种选择：一，黄昏出港，取道外海航行；二，黎明出港，沿海岸线航行。阿部俊雄认为，白天航行容易被美国空军空袭，应该在夜晚绕道外海航行。而他手下的两名驱逐舰舰长却持不同意见，认为夜晚航行容易在外海受到美军潜艇的袭击，必须沿着海岸线航行，才能在紧急的情况下抢滩搁浅，避免沉没。可是阿部俊雄坚持己见，他的盲目自信以及一个接一个的错误判断，直接导致了信浓号成为史上最短命的航空母舰。照片中的这艘潜艇就是来自于美国的涉水鱼号，就是它发射了那颗创造奇迹的鱼雷。当时涉水鱼号上的美国大兵只是知道他们发射的鱼雷击中了一艘日本的航空母舰，但并不知道这艘航空母舰居然就这么沉了。因为在发射完六枚鱼雷之后，涉水鱼号便赶紧开溜了。直到战后，涉水鱼号上的美国大兵才知道自己击沉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信浓号。当时信浓号的建造是日军的头号机密，为了避开间谍的目光，日本特意花了6年的时间，在位置比较隐蔽的横须贺海军工厂挖了这么一个长336米、宽48.5米、深达13.4米的六号船坞。单是建造这个船坞所花的费用就相当于现在的10亿美金。另外，造船的工人在信浓号整个建造期间不得走出工厂半步。当时的信浓号就是在这种极度保密的条件下建造完成的，以至于当时日本军界都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既然如此保密，那么美国人怎么就轻而易举地知道了呢？而且还是在他处女航的时候，就在那儿等着他送到嘴边来。美国的情报系统真的如此发达吗？其实真相并不是如此，涉水鱼号与信浓号完全是偶遇。 1944年，美国已经开始大量使用 B-29 战略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东京湾附近是美军重点的轰炸目标。很多美国飞行员在被日军击落后便会选择在海上跳伞，涉水鱼号潜艇就是负责在东京湾海域巡航搜救 B-29 机组人员的。根本没想到撞上了首次出航的日本信浓号航空母舰。 不早一步，不晚一步，历史有的时候就是如此惊人的巧合。当涉水鱼号来到东京湾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了搜救取消的命令，也就是说涉水鱼号不必再去搜救飞行员了，而可以自行寻找攻击的目标。正在涉水鱼号的艇长还在发愁没有猎物的时候，信浓号这块肥肉送上门来了，而且涉水鱼号的艇长也牢牢地把握住了这次机会。 什么好机会摆在了美国涉水鱼号的艇长眼前？ 他就将会创造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在之后的70年里都无人 能够打破。 这个被所有人称为奇迹的究竟是什么？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那么这个有准备的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约瑟夫·弗朗西斯·恩赖特，涉水鱼号潜艇的艇长。1910年9月18日出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1933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此人性格中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执着、坚持，认定的事情绝不回头。这个特点在涉水鱼号击沉信浓号的过程中将发挥得淋漓尽致。1944年来到太平洋战场的恩赖特只有33岁，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意气风发的恩赖特想在太平洋战场上有一番作为。但当时他对于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因为从11月11日从塞班岛来到东京湾，大半个月都过去了，他却没有任何的收获。不过恩赖特不知道，很快他就将会创造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在之后的70年里都无人能够打破。这个奇迹就是涉水鱼号击沉了超级航母信浓号，而此时一个48岁的日本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会成为恩赖特所创造的这个奇迹中的头号配角。这个人就是信浓号的舰长阿部俊雄。接下来，二战中太平洋战场上最为神奇的一幕上演了。 1944年11月28日晚20:34，美国潜艇涉水鱼号正在海上执行任务，突然，艇长恩赖特从潜望镜中看到了一个小岛，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岛，便叫雷达员查一下海图。雷达员找遍了海图，也没有在该海域中找到这个小岛。突然，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座小岛居然会移动。 这个会移动的小岛其实就是信浓号航空母舰，但当时恩赖特并不知道，他还以为自己遇到了传说中的幽灵小岛。但是当他趴在雷达屏幕上仔细查看后，不由得大吃一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幽灵小岛，而是一艘大型的舰船。不过恩赖特当时判断这是一艘日本的游轮。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